出谷记第35章。梅瑟召集以色列子民全会众，向他们说，这是上主吩咐你们应遵行的事。六日内做工，第七日为你们是圣日，应完全为上主安息。凡在这一日做工的，应受死刑。安息日不准在你们住的一切地方生火。梅瑟又训示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，上主这样命令说，由你们财物中取一份做献仪献给上主，凡甘心乐捐的可献于上主的献仪是金银铜、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、细麻和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豚皮及皂荚木、灯油、为置妇礼的油和焚香用的香料、红玛瑙石和为镶在厄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。你们中间凡有天才的人都要来制造上主所命令的一切帐篷、棚顶和棚罩、钩子、木板、横木、柱子和卯座、约柜和杠杆、赎罪盖、遮赎罪盖的帐幔、供桌和杠杆，并一切器具，以及供饼、灯台及其用具、灯盏和灯油、香坛和杠杆、妇礼的油、香料、帐篷入口的门帘、全凡祭坛和祭坛的铜格子、杠杆及一切器具、盆和盆座、庭院的帷幔、柱子、卯座，并院门的帘子、帐篷的橛子、庭院的橛子和绳索、圣所内行礼的祭服、亚兰大司祭的圣衣，以及他儿子们行祭的服装。于是以色列子民全会众离开梅瑟而去，凡甘心情愿捐献的人都来送给上主献仪，为制造会幕和会幕中的一切用具及圣衣之用。无论男女，凡甘心乐捐的都把金针、耳环、戒指、项链和各种金器送来，个人都把金子奉献给上主做献仪。凡有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毛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豚皮的，也都送来。凡愿奉献银子和铜的也送来，奉献给上主做献仪。凡有皂荚木的也送来，为制造各种应用之物。凡技巧的妇女都亲手纺线，把所纺的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毛线和细麻送来。凡具有艺术才能的妇女都纺了毛线，手掌奉献了红玛瑙石、镶在厄福德和胸牌上的宝石、香料和油、为点灯和置妇礼的油、为置焚香而用。以色列子民无论男女，凡甘心乐捐为制造上主借梅瑟所吩咐的一切工程的， 都自愿向上主奉献了礼品。梅瑟向以色列子民说：你们看，上主已提名召叫了犹大支派的乌离的儿子胡尔的孙子贝扎勒尔，使他充满天主的神，使他有智慧、技能和知识，能做各种工程，能设计图案，能用金银铜制造器物，能雕刻宝石，加以镶嵌，雕刻木头，制造各种艺术工程。上主又赐给他和丹支派的阿西撒马克的儿子敖和里亚布领导的才能，使他们充满艺术的才能，能雕刻刺绣，并用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和细麻做绣花及编织的各种工作，能做各种工程，能设计图案。